据南朝鲜网报统一新闻报道，争取朴槿惠下台撤销萨德部署紧急行动集会，去年12月31号在首尔举行。集会是由抵制萨德部署全国行动、撤销萨德部署星州斗争委员会、反对萨德部署金钱市民对策委员会和守护原否旧星州圣地紧急对策委员会共同主办的。